另外，美國諾瓦雅克斯藥廠研發的新冠疫苗獲得南韓食品醫藥品安全處使用許可，成為當地第五款獲批的新冠疫苗，但是當局說目前難以判斷疫苗是否能夠有效應對 Omicron 變異病毒株。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清涼的天氣，同時一度雲帶正覆蓋該區。預測本港早上大致多雲和清涼，下午漸轉天晴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早上仍然清涼，週末期間日間氣温稍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氣再度轉涼，有幾陣雨。現時氣温是17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498点，升96点，成交金额4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1点，跌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融创中国9.9跌9.9，友邦保险82.8升4。腾讯控股479.4跌4，阿里巴巴133元冇升跌，美团系227元冇升跌，盈富基金24.64升1.4，希马眼科6.61跌5.7，药明生物93.8升1.05，快手84.8跌8.5，中国平安62.45升1.35。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93，英磅10.683，瑞士法郎8.52，澳元5.67，加元是6.23，新西蘭元5.335，歐元是8.917，每百日元對港元6.80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601。日經平均指數報28,488點，跌276點。港金报16,9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72美元，卖出1,82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由于有爆水管，棉花路近住圣保禄医院对出一段全线封闭啊。棉花路近住圣保禄医院对出一段全线封闭啦，加路连山道去香港大球场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嘅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加路连山道去香港大球场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对出唯一行车线都系封闭，咁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的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联合医院。在新界宝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马油塘村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方向西贡，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邓子峰。由2022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降低到60岁，只要你是香港居民。又在嚟紧3个月内满60岁， 就可以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享用优惠，记得申请啊！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大家好，我是许静雯 Angela。 2022携手出发，实现你的演艺梦想，就要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起开创新时代。 I got that fire.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send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大家好，我系 Joyce 郑欣宜，实现演艺梦想，开创新嘅人生路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展开你嘅演艺新时代。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收工之后，简爱为每个人打扫座位，无意之中见到梁冰台下面有一本书，就随手执起嚟。梁冰咁啱翻嚟，就一口咬定简爱擅自攞咗佢嘅嘢，仲要揾总监告状添。 国剧830《星辰大海》， 1月1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边个话女仔唔可以帮男团排舞嘅？Pixel 得到公司的批准，自己揀今次的排舞师，而他们的选择是有份参与今届电视台女团选拔的 Win-Win， 还说对方虽然是女仔，但排出来的舞很有 power， 而且三位成员都觉得他跳舞是厉害的。 就 Joker Square Song Michael Alexander 填词 Oscar 编曲 Key Julie Tima Avenue 52监制 Gerald， 十五个礼拜，今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Pixel Just Lean On M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係最快樂嘅。不過最豐 show 快活就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豐 show 快活人啦。 哇，好開心喎、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豐 show 快活人。 喂，三個男人做乜好？梗係一齊做豐 show 啦。我係梁繼昌啊。 我是欣欣啊。 星期四，新的四大天王即将诞生。 四大天王仲争边个啊？仲争边个啊？ 唔系，梗系遇埋阿 Sarah、欣欣啦。哇，你哋咁样噶，你 见到大佬？ 唔系我问下啫嘛，问都唔得噶。哇，你而家 Sarah 一唔喺住咧，你而家今日咧，嗰啲叫水鬼星成果噶。 系啊，我觉得真系好冇人嘅。原来你即系啲水平咁样嘅。 阿马生啊，门口嗰度，阿即系帮我开门，等佢出去。 拜拜， 你走得噶啦，走得噶啦，你走得。咁啊，有留意我哋 Facebook 嘅宣布都知道啦。咁啊，今日咧，因为 Sarah 打完针之后咧，身体唔舒服。其实他刚才都跟我们讲，比如我睡多一阵，比我睡多一阵，因为他平时8:30回嘛，比我睡多一阵我就回，我你不要回了，真的不要回了， 身体要紧， 身体要紧，不是是啦，在座都打晒针啦，都知道个反应 啦， 咁样回来可以分享一下啦，好不好？好啦，身体健康最紧要，10:14早晨，今日有我们三个陪住大家三小时的节目，精彩啦。开始节目有 Danny Summer 哈笑声，咩歌啊？音乐的奇才， 今生之中许多喜 都唔知啊， 还是一切执梦 与心机。发贵啊你，永不放弃啊。 OK， 永不放咩啊？ 皮。 好比飞机孤身天际飞， 定立方向，基于信誉所致，七分本领，三分靠运气，没法预见目的地。世大变迁，我也许不顾忌，现实玩弄不免叫心痛悲，经多少次冲击叫我受气，泪也滴满了地，偏偏我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我跌下再翻起，永不放弃，人面世事心中铭记，苦楚之中找到新的趣味，我更是不肯放弃，不敢天真去计划前路，但是亦不再担心跌了不起，种种转变迫使我去面对，绝无话躲避，好比飞机孤身天际飞，定立方向基于信誉所致，七分本领三分靠运气，没法遇见目的地，有更重压迫我也输得起，宽步前往方知一切都美，奋斗结果永不可预期，信心却打不死，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我跌下再翻起，永不放弃，人面世事心中铭记，苦楚之中找到新的趣味，我更是有朝气， 永不放弃啊！我哋有呢一首歌叫 Danny Summer 夏兆星唱出。中文版叫做 Forever Young， 中文就是永不放弃啊！听嘅朋友们，希望都是 Forever Young 啊，永在年轻在心里边，亦都永不放弃。对呢个疫情，我哋永远唔会讲，哎呀，你赢啦！我哋永远唔会嘅，我哋都系继续咧同呢个疫情的对抗。听紧收音机的朋友，今天你好嘛？星期四的早上一点，一月十三， 笑咩啊？四眼仔 啊！ 就似没有尽期，我跌下再翻起，永不放弃，人面世事心中。 唔好意思啊，馬爺，講下小姐，講下小姐嚇。 唉，失曬性。 今日你 馬手唔成勢。 係係係， 見到你啊嘛。 係你嚟睇翻個場，你嚟領導，你嚟領導咧，你加。 我就冇咁講。 俾翻個嗱，俾翻指揮棒嚟。 咁快就你嚟冇曬啲自信心嘅 咧。你嚟指揮，嚟指揮。啊，阿 Otten 嗱，今日咧就你要適應一下啦，因為咧本來你嗰位咧係負責咧係插佢嘅， 我 就喺 身 邊 隻手。 係啦，我就喺身邊拍停。咁今日咧就即係 Otten 咧就。 咪都歡迎嘅，佢已經加入咗個 Blue。 是吧沒有啊他雖然加入啫他是 junior member 呢他不敢的是啦。 不怕的你试下不同。 因为是那些premium member。我就 知识会员啊。喂好啦总之一句讲晒大家继续身体健康。因为呢排呢即係好多嗰啲众说纷纭啊无端端又话嗰度唔知有咩事啊行过药房。你有冇听药房嗰个故事啊我哋有冇听啊 有啊。 话嗰个空少呢入去买一阵嘢咗五分钟咗嘛。咁跟住个药房东主呢就。 一家四口仲。 一家四口 染疫喎。咁同埋當然係戴住口罩添啦，因為你公眾地方。咁所以就阿袁國勇就喂戴兩個啦咁樣。 又話揾布再套住嘛，布口罩。 哇，咁 塞實啲罅咁樣係。 哇，咁死啊！仲我係咯，病菌唔殺死我，可能我焗死喎。係 啊， 係咪先？ 真係好辛苦。 你點睇戴兩個口罩嘅呢個？ 嗱，如果佢咁嘅理論咧，我寧願啊，即係。外面而家咁凍啦，我圍條頸巾。 梗 係 唔凍嘅，今日十七度。 即係呢幾日啦，我又或者即係總之我會拉高少少保護住啦。 拉高咩少少啊？ 拉高個口罩。 佢係需要拉高少少嘅，因為其實咧，你望下佢，你一細心留意你平時唔喺直播室啦，佢講十句説話咧，個口罩就跌翻落去個口，就遮唔到個鼻。 一帶一路啊嘛，就露咗個鼻。 唔係啊，我呢個罩咧，我可能要揾啲鐵線嗰啲罩托翻嚟。 我都話叫你揾針線連住喺塊面。一嘢搞掂啦，系咪先？ 食饭嗰时候剪翻个窿， 系啦。佢好冇同情心啦，佢同埋 Sam 一样。 唔系，咁佢系 Junior 啊嘛，佢坐亲个位，佢就要咁样噶啦。 即系我未见过你真真正正做完节目冇跌落嚟过咯个口罩。即系你 冇试过， 系咪啊？ 系啊， 你任何牌子嘅口罩都唔得。 你估嗰啲咩防？ 因为你试下马会，睇有冇卖到啲俾马嗰啲口罩。 唔系啊，嗰啲防走光双面胶纸得唔得？黐喺 防走光噶， 你真系 点解要强调防走光？双面胶纸有防同埋唔防走光嘅咩？ 唔系啊，嗰啲女士话 你好惊走光咩？你好惊走光？ 双眼皮胶纸算啦。 你好惊走光咩？我你对住我两个，你好惊走光咩？我惊过你啦， 我哋蚀咗， 我惊过你啦，系啊，我蚀过你啦。如果你走光， 你真系 高估自己啊！你真系咁啊，两个口罩，你试过未啊？我试过， 我未试过， 我试过。 系咪 算咧？当年咧，好多年前啦，奥运啊喺北京嘅时候，你记唔记得嗰一年？ 零八 系啦，咁啱咧，嗰一年佢未到奥运嘅，即系我谂仲有大半年啦。嗰年我去到咧，教书，因为有间酒店咧，佢有啲 training， 唔讲嘅，详细唔多讲啦。但系我可能咧去到嗰刻嗰几日咧，好大风沙， 沙尘暴。 北京有时唔系好大风沙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哇！但系咧，我见到嗰啲居民咧。若无其事噶， 惯晒啦。 系咪就咁就照行？ 就咁啊！嗰时未有疫情啦，未有疫情啦，系一条街咧冇人戴口罩噶。 哇！ 我戴咗一个口罩啦，我又唔知点解会戴，可能我都预知道可能会有呢啲咁样嘅天气嘅问题咧。咁啊戴住一个口罩，但系都系觉得好似唔系好稳阵。我再戴多个， 哇！双罩， 双口罩，因为 会好焗啊。 系啊，我觉得会 好焗。唔理啦，因为我见到咧嗰啲，你谂下你路边嗰啲塔度啲车咧。好似拍咗好耐咁嘅，有 一阵 系啊，铺咗一阵沙尘， 可以写字嘅喺个 系啊系啊系啦，同你一样咯，好沙尘嘅。嗰啲 我仲有白霍添， 哇，好 old school 啊呢个车，写噶，请问 佢嗰只叫白霍乱，系啊咁咯，所以我系戴两个口罩，虽然我都觉得好似好知静，但系。唔得啊！即系你感觉上啲沙系皮皮， 同埋个鼻同埋即系上呼吸度会真系好快就唔舒服，因为沙尘啊， 所以我觉得哇，点解佢哋咁犀利嘅？可能有啲咧，即系真系习惯咗，即系等于我喺泰国，哇咁塞车，点解你哋好似完全冇任何情绪不安噶？佢哋可以等一个钟头喺巴士站咧。是完全咧悠然自得， 佢哋慣咗慢谷慢慢谷 啊！係啊，佢哋冇嘢噶，係我哋咧初到貴境咧就覺得好唔舒服嘅。 係啊，我哋去旅行嘅趕快啲啦，你唔好塞啦。係啊，翻工啊最好塞車。 你有冇試過戴兩個口罩咋？ 我冇試過，沒有，因為太焗啊。 咁你有冇戴嗰啲咩 N95 嗰啲咧？ 我试过戴嗰啲立体嗰啲咧，即系中间接嗰啲咧，我都唔中意。 超立体嗰啲 系啊系啊， 系咪韩国嗰只啊？ 系啊， 接噶嘛， 系有啲日本嘅都系接嘅， 都真系唔舒服。我宁愿戴呢一个口罩算。 即系就咁外科口罩。 冇错， 通常咧， 我就试过病得好犀利，咁嗰时都系戴外科口罩，但系嗰时就比较恐怖嘅，因为 嗰时有疫情未啊？ 嗰时未有疫情嘅，我谂大概五六年前咯。咁啊，即系病得好犀利，好犀利，直情 嗰次系做咩事？ 病好犀利，鼻窦炎啊！我直 鼻窦炎可以， 系因为咩原因鼻窦炎？ 应该都 你撩鼻啊，成日 唔系唔关事，系感冒，跟住就有啲菌。 你 唔好以为 低知识嗰啲， 系我都冇。 其实低知识嗰啲答，低知识嗰啲唔系可以唔使答。 喂，咁 你望一望佢，代表得啦， 以示尊重啊，已经 表示尊重。你望一望佢得噶啦，唔使答。如果唔系你一个三个钟头答好多无聊嘢， 咁我真系唔够你哋博学，我问下啫。 呢啲唔系博学，呢啲纯粹常识。 四季，冇錯。 咁就純粹嗰時咧就係傷風得好緊要，跟住就鼻翼倒流，跟住咧就直情鼻竇裡面發炎啊！ 哇，好點㗎，好痛， 鼻翼倒流好辛苦㗎， 係好多鼻水，好多鼻水，直情咧係張住嗰個上呼吸道啦。咁我出街就即係都要出街㗎嘛，咁啊戴住口罩，哇！直情咧跟住咧行兩 步。但如果你好多鼻水再戴口罩，咪好辛苦咯，咪係咁濕，係咁濕咯。 係啊，唔想惹到人，所以都諗住換嘅，同埋咧好恐怖嘅，講出嚟一滲出嚟咧係綠綠地色嘅。 我知啊，感冒重感冒係咁噶，係 非常之張住。哇！嗰次真係好深刻，因為係我諗張咗我成個禮拜都有，又講嘢咧又會即係攰啦，咁跟住又好怕惹到人啦。但係你唔出街唔得，你冇理由成個禮拜都喺屋企瞓。 有冇得入醫院或者醫生打針啊？ 其實佢都冇得點搞， 未至於入醫院嘅。 未至於係要食抗生素啦。嗰時醫生開咗十幾包嗰啲藥，我都唔知邊包打邊包。咁啊食完食到自己都暈暈頓頓，係啊，咁所以就都係要最尾要靠自己，係你休息多啲，飲多啲水，跟住就抵抗力好啲咧，咁就會慢慢好。 其實咧，當你即係重感冒咧，或者你知道自己係有傳染嘅 風險 嘅時候咧，其實好擔心啊！我試過有一次係大傷風，就唔係咩，純粹傷風啫。但係你就黑黐唔停啦。我直情係全晚匿喺自己，嗰時仲即係叫做有間書房啦，匿喺書房唔敢出去。 係啊，真係好驚會惹到人，自己 好驚啊， 好慘啊！ 有冇試過啊？馬頭人， 我試過最勁嘅咧就係腸胃炎，喺國內 唔 係 勁。最慘， 最 慘勁，咁 最慘 嚴重 係咪？係啊，嚴重啊，因為食咗啲叫做冒牌嘅月餅，仲係過期。 冒牌 係啊， 仲要過期嘅 係啊， 冒牌過期月餅 就本來叫做乜華，我又食咗個我睇。 但你食嘅時候， 盧華月餅， 你食嘅時候知唔知道佢係冒牌啊？ 我唔係，我喺遠睇我真係唔知嘅，一模一樣。 你食落去知唔知啊？ 食落去梗係唔妥啦，我發覺唔妥。 咁你仲嚼？ 仲嚼？ 咁因為個局長請你食。枕埋杯茶， 局長係咪冒牌嘅咧？即係 好啦，哎呀，我見到佢啦，心裏就幾惡格。 可能個局長係假 嘅， 哎呀！但係食咗之後，即刻我唔想喺嗰度入醫院都要入急症，係啊。結果咧話搞好耐，搞好耐，好 後遺症而家睇到一種。本來你好靚仔噶嘛，我知。 過 咗去啦，成個月餅咁。成个月饼咁嚟嘅样 子，有个帽喺度， 有个帽 等住个印。 音乐才子啊，阿黄彬彬呢啲咩歌啊？知唔知？每只歌都问下你先。 喂，你咁样样，你要俾啲机会啊，欣欣先得噶。 我就梗系留翻俾你啦，我把悲伤留给自己，把机会留给你。 有前途啊呢、這个。 系呼呢吸 超佢 呢个，而家可以升一级啦。 系啦 ，intermediate。 Final countdown 啊，俾你啊，最后倒数啊。 星期四嘅早上10:29啊，今日早上大致多云清凉，下昼渐转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仍系早上清凉。今日除咗有呢个风骚食堂，我哋仲会有爱好系列。 哇，一个人的歌啊， 冇错， 我已经拣好晒啦。 嗯， 你睇清楚、啊。 佢嗰只叫佢嗰只歌叫一个人到地狱啊嘛，一个人到地狱 拣咗只系三个人咁样个歌名。 阿欣欣，你错揾个位， 我揾错唱片啊，知唔知啊？吓，OK 好。 佢头先笃口笃鼻都已经话我啦。 系啊，好，10:29翻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蔡杰铭表示，已经尽力提升检测能力。屯门区前日检测量大约17,000个，寻日增至大约32,900。佢希望今日屯门嘅检测量可以达40,000。蔡杰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回应屯门有没有空间再增加检测站时，表示有困难，因为检测站是要有通风和排队预防感染的要求。他又说明白市民担心违反强制检测令的要求，特别是长者，当局会酌情处理，其中在长者方面不作检控。屯门区议员殷少南在同一节目表示，政府呼吁居民做检测，应该确保有足够配套。屯门有500,000名居民，估计每个检测点大约要做50,000个检测，目前情况不理想。一名20岁港大男生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他曾经到铜锣湾希慎广场牛气打边炉，同时段有另一名早前确诊的人士用膳。食肆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主席袁柏良说，烧烤和火锅店的换气量一般较普通食肆高，但如果抽风机的摆放位置不理想，火锅店的雾化情况仍然有机会令病毒传播的风险增加。另外，北角枫林花园有同座向不同层的住户确诊。袁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感染是由于住在较高层确诊者的 U 型聚水装置干涸，住户开抽气扇时有机会将中央排水渠的空气抽入单位，增加感染风险。他建议市民每星期在洗手间 U 型聚水装置倒入1.5升水，住户亦要尽量关上靠近天井位置的窗。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建议容许5至11岁儿童接种成人1/3剂量的伏必泰疫苗。委员会成员、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目前本港未有儿童剂量伏必泰疫苗供应，药厂没有申请降低接种年龄门槛，因此顾问专家委员会建议采用英国的做法，为儿童接种成人1/3剂量疫苗。他形容这个做法并不创新，在其他药物上已经有应用，技术上亦可行。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儿童接种后反应可能包括针口痛和低烧，如果打两剂，每剂相隔8至12星期，打针位置在大髀，相信诱发心肌炎的机会将大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预料进一步收紧空运措施之后，部分货物将无法来港。货运物流业协会主席刘浩然说，贵价食材例如新鲜食品、水果、肉类和电商产品会最受影响。他预料物流成本会增加3至4成，将会转嫁给消费者。刘浩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低价食材主要来自内地，可以使用货车等运输，供应链稳定，但高价食材例如水果、海鲜等摆放时间较长就会难，需要空运输港，因此最受今次的措施影响。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上大致多云和清凉，下周渐转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微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04点，升100点，成交金额5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7点，跌1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融创中国9.93元，跌1.87元；腾讯控股480.4元，跌4毫；友邦保险82.6元，升2元；阿里巴巴133.5元，升5毫；美团229元，升2元；盈富基金24.64元，升1.4元；汇控53.15元，升咗4毫；快手85.5元，跌1.5元。希玛眼科6.53元，跌6.5元；药明生物93.95元，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14.6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1，人民币6.359，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日经平均指数报28,517点，跌247点，港金报16,9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75美元，卖出1,8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啦，加路连山道因为有爆水管，棉花路近住圣保禄医院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加路连山道去香港大球场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嘅唯一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啦，就系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因为有爆水管，棉花路近住圣保禄医院一段全线封闭。加路连山道去香港大球场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唯一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经过要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是回复正常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的协和街落返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联合医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呢一段都仲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怎样的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2针啦， 我打埋第3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其实咧喺呢个疫情之后咧，或者甚至疫情之前咧，因为沙士嘅教训咧，我哋对于呢一个感染嘅途径啦，或者对于如果有人唔舒服咧，我哋会小心啲啲 啦。好大反应！ 我觉得我哋而家咧已经叫做学精咗。我仲讲翻咧好多年之前，咁我有一次咧就去呢一个泰国啦，咁样。我仲记得咧，我先去泰国，咁然之后就跟团嘅，玩晒成个七日先咁样，通常七日团噶嘛。然之后咧我就会 stay behind， 然之后咧就买机票自己飞去布吉岛，即系由 Bangkok 飞去布吉岛，再喺嗰度再玩咁样。好啦，咁喺泰国留到第三四日到啦，即系中段到啦。咁有一日咧就团嗰个叫领队就话：好，今晚泰国 massage 有冇人想报名？咁啊， 你第一时间举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泰国 massage 系正经嘅，首先强调吓，佢真系同你揼嗰啲中年妇女啦，咁样同埋 有唔正经嘅咩？我唔知道， 因为我同我朋友同阿马小强我身边讲。佢听唔听到噶？听到我， 听到噶，好似听到，好似笑紧添。佢知唔知系笑紧 佢？好似系有啲我唔敢话唔正经啦，即系非正经咁啦吓。OK， 正正经经咁啦，即系假正经嗰啲。哎，是越描越黑，越衰真系。 哎呀，你最熟啦， 冇错，佢系嗰方面嘅老师傅嚟。系咁咧，就话讲开咩？讲开嗰 两 餐好啦。咁仲要咧系一间大房啦，所有团友一人一张床嘅一张床，即系其实一个 open plan 嘅，所以亦都唔会有咩唔正经，因为全部人就一张一张张咁咯。啊，但系嗰个人咧，即系嗰个按摩师咧，一路同我哇，一路咁样 咁惊，但系佢系冇戴口罩嘅， 嗰阵时冇疫情， 冇疫情， 冇疫情。咁我亦都唔識得即刻話，喂，你好似唔係好舒服喎。好啦，咁我只係覺得有少少好嘈啊，即係因為佢真係咳得好大聲。好啦，揼完骨嗰晚我就開始發燒啦。嗰晚我就開始發燒啦，高燒 啊， 不停咳，就好似佢咁咯，好似佢上咗我身咁咯。 係 啦，咁跟住 幾肯定係佢啦。 我覺得我係啦，我唔係即係推卸責任，我覺得應該都係佢噶啦。咁所以就。当首先第一样就係酒，因为我在酒店住啦，咁去酒店原来佢都有啲 in-house doctor 嘅，就问佢攞药啦咁样。 你自己冇带呀？我会带几粒随身。 我嗰次真係冇带呀嗰次。 唔係嗰次，因为你豪华团你諗住哎都唔会点病㗎啦咁样。 我收尾次次旅行我都带药啦，嗰次好似真係冇带。唔係同埋你因为你发紧烧呢，你都要俾医生睇下嘅。有人打返俾你喎，阿台长叫你讲嘢正经啲喎。好啦，咁佢俾啲药呢好细粒，即系好似啲维他命丸咁细粒。食完之后咧，嗰、那个烧完全喐都冇喐，一样系咁样，即系好似冇食过咁样。 系， 终于咧，我同嗰度又讲唔得啦，你带我去泰国嗰啲急症室啦，咁 睇医生啦。 系啦，咁我以前有幸见到，唔系有幸嘅，对唔住，即系唔系幸运嚟，即系我不幸，终于要帮衬泰国医院嘅一啲急症室。 嗯， 系啊，佢哋嗰啲快好多。 哦。佢哋系真系 沟通， 系咯？点样沟通？佢讲英文， 英文咯， 都系讲英文。 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佢俾完我嘅药，佢都同我讲，佢话不过我都 suggest 你 cut cut off 你嘅假期啦。 你个 cut 系中文定系 CUT 啊？ 系普通话嚟。 我觉得你还是快点回去。 嗱，佢系咪废话啦 ？cut 佢咪废话？ 唔系我问清楚你啫。 我同你讲系啱，我同你讲啱。有啲嘢咧系望一望佢代表你， 以示尊重。系， 所以你做咩啫？唔系我问下又话人嘅。 但系我咧 啱啊啱啊， 因为订晒布吉岛啲酒店啦，咁个心情系好唔想放弃，同埋嗰次订嗰间系唔错嘅。 咁最尾 几靓， 可唔可以最尾都要去 到？我照飞去布吉岛， 照飞。 所以嗱，我就话啦，世界唔同咗啦。嗰阵时冇疫情，我仲可以上到机。今时今日，你如果系咦下下你发紧烧， 系啊， 禁区入唔到啊， 嘟 你已经喺 就已经被 系啊，喺 shopping mall 已经被拉走咗啦。 系啊， 你喺量体温 啦，你一量就 冇得咩啊？ 嗰阵时得，嗰阵时冇呢个疫情。 我试过过咗疫情，有一次响大陆翻嚟香港，响港珠澳大桥，我都要嘟嘅，一嘟 嗰阵时有疫情咩？ 冇啊， 但都要， 但系一滴系啊，要啊一滴 循例要 循例， 唔系佢话咧嗱，样衰嗰啲嘟啦，咁佢哋就叫佢哋买。 嗱你唔好话 嗰 啲， 嗰啲人同佢讲， 你唔好话嗰啲人嚟， 阿 斌爷， 阿斌爷你继续讲， 你又一带一路啦，拉 佢啊， 拉 咗你揾针乱咗佢啦， 系发觉我唔记得咗系37点几啊！嗰个人即刻已经好紧张，埋嚟，跟住填表又再帮我嘟一次。许志仁话咧：，喂，你发烧，你唔可以。 你自己感觉唔舒服啊？ 我冇嘢啊，我真系冇嘢，唔知点解。其实嗰阵时咧系我谂条腰好痛，好痛，好痛。我试过痛到发烧嘅。咁嗰个 腰痛到发烧， 腰痛到发烧， 唔系歌词嚟噶嘛？ 阿欣欣好似有人揾你， 痛到发烧， 我真系 make sure 你知， 佢系咪傻傻地？ 音乐奇才嚟噶嘛？ 佢系咪傻傻地？ 可能将啲歌词真系摆， 佢系咪香港戆豆先生？ 但系 痛到发烧， 系啊， 真系啊！咁嗰次又要填啦，佢好仔细，即系佢嗰啲原来海关咧， 由你小学读边一行开始填起， 冇 小学读低 B 小学， 系即系喺边度喺边度翻嚟啊，乜乜乜啦。 其实嗰个情况填有咩用啫？因为佢叫你唔好入闸， 佢俾我停留咗一阵，睇下有冇改善，然后佢话你不如 有 些 改善，即系会啲体温会 落翻，系啦。 其实人哋话啊嘛，如果你行兴咗个人， 系啊， 系会嘅，会 系啦。 有时天后 或者你着衫着得好， 我试过有个朋友咧，佢攞住兜烧卖，啱啱买咗烧卖。 都过气， 下意唔系， 只手太热啦， 系啊，下意识咁样嘟咁样，七十几度， 跟住攞兜烧埋 咁样， 阿林 唔好笑，唔系兜烧埋， 好唔好？咁个人， 火星嚟啊，佢个火星嚟， 咁高招，着蓝色衫， 哇，啷即刻响喎，攞住兜 火星嚟啊，呢个七啊几度啊， 系啊，唔记得啱啱买嘅个兜烧埋，新鲜滚热辣， 咁如果你拎托完雪咧，一嘟。五度 嘅，已经，佢会就咁话捞嘅，因为有时咧，即系我有时手冻脚冻咧，佢都唔知低过35度、34度，咁佢都话我捞咁样嘅， 我捞 OK 啦，系咪先？ 但热就真系好大， 热就好危险。 咁嗰次收尾你点啊？ 坐一阵咯，跟住俾支水我饮咯，跟住佢落翻少少啦。佢话嗱，如果咧佢哋登记咗，因为佢话你依家翻屋企最好你尽快睇医生。如果你真系有啲咩事咧， 呢条几好啊，俾好多 advice 你。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条腰仲有冇痛啊？ 我条腰， 你条腰无端端点解会痛噶？想问， 我唔知点解啊？ 你唔揾医生睇啊？咁样， 冇得搞。 你痛到发烧喎，我真系第一次 痛到发烧。 系啊，我试过两次。 烧坏咗个脑啊！你喺度讲嘢系咪先？ 其实咧，就算我真系腰痛， 烧坏咗个脑、啊。 其实你可唔可以用一颗仁慈嘅心？ 有噶啦。 系，正如我依家其实好急赶，想煲啖粥俾阿 Sarah。 I know it's crazy, but it's true. 网上情，我的妈妈 Jenny 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是一间会计师行的合伙人，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她一向觉得自己事业咁成功，屋企有好的经济基础，她的女儿一定很快乐了。每日 Jenny 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早上她穿上很漂亮的衣服出现在客户公司的会议上面，他不俗的谈吐、出色的专业才能、敏锐的思考，为自己赢了很多的尊敬。当然他赚的钱都很多。夜晚亦都穿着很漂亮很漂亮的晚礼服，出现在很多的宴会上面。不过这个妈妈实在太忙碌了，他很少理他的女儿，他学校的东西都是交给其他人帮他做，例如补习老师。有一次有个家长会，他不得不参加，因为那个老师说你一定要来的。在这个家长会上面，老师要求同学上台去读一篇文章，文章就是我的妈妈了。其实那天 Jenny 都是好像个心口都在想着，因为有个会议晏要参加，听日还要见一个客人，还有一个 proposal 他未想定。突然间他听到老师叫他女儿的名字，他即刻将个心神摆翻嚟个现场，睇下个女读啲咩先。文章嘅标题叫做《我的妈妈》，佢听到佢个女读呢个文章就系咁样嘅。我妈妈好靓，佢着上好靓嘅衫就系公司嘅会计师，着上晚礼服就系宴会上边嘅宾客。不过我最中意佢着嘅衣服唔系呢啲啊。是一件浅蓝色的旧的睡衣，因为当他穿上这件睡衣的时候，他才属于我，他才会陪我。在我眼中，他穿这件衣服才是最漂亮。听完之后， Jenny 的心真的好像打醒五味架。他知道过去的日子他从来没什么理的女儿，很少陪他。在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个女需要的不是她那个名流的地位或者越来越多的财富。对她的女儿来讲，温馨的家庭生活、温馨的母女生活才是最可贵的。赚钱让家人过得更加好当然是重要。但请记住，你家人需要的、需要得更多的就是你的关心、爱心、陪伴。缺乏了这些东西，在金钱的外壳下只是冷冰冰的屋企、冷冰冰的心。请你由今天开始多点从你的工作之中抽身出来照顾下你的家人。送给所有忙碌的爸爸妈妈。 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 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马老师，你爱唔爱我哋嘅听众啊？ 梗系爱啦， 爱到死啦，系咪先？ 又唔会爱到死，咁你咪浮夸咯。 今日俾个威翻，威翻人， 唔系你爱到死冇意思，meaningless。 系讲英文。 OK， 下一条啦。 银行包括汇丰、渣打、中银香港今日起至今个月31号提供新钞同埋迎新钞俾市民兑换。换钞服务嘅头3日，3间银行会提早喺朝早8点开始营业。唔少市民今朝一早已经到旺角一间银行排队。有市民话换咗10,000蚊封利是，又话疫情下即使过年都唔会多出街，但仍然会去拜年。有市民就话今年用嚟封利是嘅钱较往年少，因为预计会减少拜年。金管局早前话3间发钞银行会确保整个换钞服务期间嘅新钞同埋迎新钞供应，市民无需喺服务开始头几日赶去兑换，又鼓励市民利用电子钱包派利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本港早上大致多云清凉，下周渐转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53点，升51点，成交金额6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7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融创中国9.87跌1.93，

咁啊，血液科疾病咧，非恶性入边咧，就我哋最常见嘅就系贫血啦。咁例如话缺铁性贫血啦，咁呢类嘅病人咧，其实喺新冠疫苗嘅注射嘅考虑咧，其实就冇咩好担心，同普通嘅市民一样啦，可以去接种嘅。咁啊，另外一类嘅病人就是血小板问题嘅，即系免疫系统导致到血小板过低嘅病人。咁啊，通常呢类病人咧，因为个免疫系统失调啦，咁好多时佢哋都系用嘅一啲压抑免疫系统嘅药啦，包括类固醇嘅。咁就令到佢哋如果有新冠肺炎嘅话，感染嘅機會都高啲，所以我亦都係會建議呢類病人去注射呢個疫苗嘅。喺注射疫苗嗰度咧，就要注意一點咧，就係嗰個血小板嘅度數。咁嗱，如果佢嗰個血小板嘅度數係細過30嘅話咧，咁就我亦都會建議即係揾醫生處理咗個血小板低嘅問題先，然之後先再考慮注射新冠疫苗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破壞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係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 show 快活人。 食堂好啦，又有 糖糖 梁继章加埋马小强，再加埋我哋嘅嘉宾就系 昌哥。 Hello，Brother Chang， 昌哥早晨啦、 啊！哇，今日咧睇见呢一个松饼咧，我已经咧好想食。不过咧，其实呢样嘢我真系唔系成日食，点解啊？食唔起啊！我成日觉得咧，海鲜咧，嗰啲价钱而家真系海鲜 涨价， 同埋有啲咧唔知点解见亲都好贵嘅，就系咩咧？就系高蟹啦。 蟹呢个字真系所有嘅蟹都系特别贵，我觉得系啊。 系咩？例如咧？高蟹、大闸蟹、皇帝蟹、 咩、三点蟹、上脚 蟹、日本嗰一扎蟹都系贵、 都唔系。咁如果唔系叫蟹，叫蚬仔会平啲，会唔会咧？ 都系贵嘅，其实 都系贵， 系啊，都系贵。嗰啲都系有80至120蚊一只嘅都有。 哇！ 你谂下，你冇嚟埋一只噶嘛？一家人 系系啊，嗱，你食两只脚， 你要食个 pat， 即系个块蚬。 点解？你可以对我好少少、啊？ 你出嚟唔爱 我，爱你食，唔爱就俾我。阿昌哥，你个煮俾我食。 阿昌哥咧就教我嚟煮糯米。煮高啊！ 哇，淨係聽個名已經流曬口水咯、不得之了啊！ 好，講下食材先，唔該啊，昌哥。 咁啊，我解釋下點解用呢個高蟹先啦，因為其實咧，高蟹就冬天。冬天是最當做最適合的啦，咁就好似我哋人凍就要冚多幾張皮，嗰、啲蟹自然凍嘅時候，嗰啲膏咧就會肥美好重啊，好重身。咁今日咧，我哋嘅食材， 但我聽聞好似蟹公蟹乸有分別 嘅 喎。 係啊，蟹公就冇膏啦，蟹乸就有膏啦。 所以你唔好見蟹就買喎，馬小強，真係㗎。如果你唔識咁樣，你 唔識買係喎， 你係咪食膏蟹？點知原來買一隻蟹乸係嘛？定蟹公啊？你話先。 其實蟹公蟹乸咧，就我哋反轉個染，三角形呈三角形。好明顯嘅就係公啦，尖嘅，咁圓形咧橢即係橢圓形咁咧就係乸啦。 頭先話邊個有高啊？ 乸係有高， 乸即係嗱，咁你唔好買三角形嗰啲， 係啦，唔好買尖嘅。咁啊，買圓圓地個嗰個蓋染。 我攞個量角器度下嗰啲係咪三角色。 你嘅智力真係需要，佢分唔到三角形同圓形嘅。冇錯啦，係啦。好，咁啊，高蟹啦，點解揀？因為冬天就多啲膏。 係啦，當做啲啦，當做啲，同埋佢肥美啲嗰啲膏咧。 膏有兩種膏喎，昌哥。 係。 一種咧就係真係煮出嚟硬嗰啲，好似實比較實質橙色嗰啲。係 啦。 一種咧就係淋少少黐住嗰個 滑身 嘅滑身嗰只。係。 係啦。 中意邊只好食啲啊？ 我中意食硬骨骨嗰啲啊， 係嘛？其實咧， 林身嗰只， 我中意食硬骨骨嗰啲糕，但係要整到林身啦。 哇！可以咧， 可以可以可以。 我食咗咁多年蟹，我唔知嗰啲。 我都係唔知啊。 時間上嘅問題係可以嘅。 哦。 因為我哋以前食糕蟹咧，我細個都好中意食噶啦，已經。但係食落去好硬，但我覺得好香。咁到我而家自己咧有機會喺餐廳去做嘅時候咧，我就研究啊，哦，原來煮個時間。是好緊要， 係耐啲定快啲啊？ 係快啲， 反而快啲會 快啲啦。 梗係啦，你越耐咗佢咪硬咯。 係啦，佢耐咗會老啊嘛。所以呢個就係 會唔會屙啡啡噶？ 唔會唔會唔會，我哋一樣熟嘅，只不過咧我哋唔會熟到係過曬濃。因為以前過往嗰啲咧，總之係一係蒸熟佢，一係炸熟佢。但係咧，我哋其實咧，而家我哋輕輕蒸一蒸，咁啊餐廳我哋又蒸櫃啦。其實如果屋企咧，我哋去到拉尾嘅時候先抌落一齊吸埋蓋焗，好快嘅啫。 哦，原來可以整得佢唔好咁硬。 係啦， 好。好啦，咁今日糯米煮糕蟹，咁有糕蟹啦嚇。咁大約我睇到你寫一斤四兩，有冇指定？即係點解係一斤四兩嘅？ 咁因為嗰只 size 咧，我覺得係肉比較多。高比較重，咁啊，好適合一家人可能幾個人去食啦。咁但係其實如果我自己食，我就買兩隻嘅，因為我一個人食一隻嘅其實。 哇！你咁樣樣啊，昌哥。 不過中意食蟹嘅係嘅，即係一隻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 嗯，係啊，一隻唔好多。 好啦，跟住嘅材料咧， 係啦，食材有高蟹一隻啦，咁咧就係乾葱啦，三四粒到啦，糖芹啦，兩三條。咁啊，蝦米蓉一湯匙，浸發咗嘅糯米就兩個飯碗度啦。 要浸幾耐嘅我都唔係好知。 咁通常咧，我哋咧就浸一個鐘度，跟住後屘咧佢半熟噶啦嘛。咁啊，如果有時間心機咧，其實蒸一蒸佢。如果唔係，就到時慢慢去炆翻熟佢都可以嘅。 哦明白明白，你明唔明啊？馬小強， 我明明係，但我又唔想好似好白痴咁啲話唔明，你明唔明啊？我唯有我， 因為我真係冇一點處理個糯米呢樣嘢，我 係咩叫熟啊？ 咁呢個咧，我就可以詳細講多少少， 所以唔夠膽問。 我同阿馬小強 浸熟啲飯， 兩個問號喺隻眼嗰度，我聽完之後哦， 係啊，嗱，我都有啲小 tips 㗎，嗱，先講糯米先啦。其實糯米咧，我哋洗乾淨，好似我哋。煲饭咁啦，洗干净先。但系咧，我自己咧就会攞啲滚水淥一淥佢嘅， 淥下啲糯米。 系啦， 系啦，唔通淥你手咩？ 系 低能嘅你问啲嘢。 咁但系咧，淥糯米咧，点解要淥糯米？系因为等佢起咗第一层胶，咁我哋煮嘅时候佢就唔会糊状，就唔会话好一撇。 淥几耐啊？ 咁啊，三秒到，但系期间咧，佢啲饭会揦住嘅，我哋要好快攞筷子发翻松晒佢。 攞筷子啊，唔好攞自己嘅手指啊。 系啦，咁啊，我哋就真系滚水去落佢嘅，大约三秒到。咁如果你话，我唔系好滚咗，热热地，其实你现场咧，我哋去点样目测佢嗰个糯米咧会有少少白白地浮翻出嚟，好似嗰啲浆嘅感觉。 嗯。 咁其实我哋就可以倒起佢啦，跟住咧我哋就整翻冻佢之后咧，我哋就浸一小时嘅。咁如果咧你話，我唔係，我又唔知點淥，又驚淥過濃，咁咧其實我哋仲用啲暖水啦，可能我哋浸個半至兩個鐘啦。 關鍵嚟啦，我想問一下，淥過濃會點啊？ 淥過濃咧，佢嘅米咧，我哋煮嘅時候咧，因為你個量唔大，如果你個量大咧，淥過濃咧，佢嘅米咧就會好一劈噶啦，就會一劈， 好似你咁啦， 系啦，一劈嘢咁樣嘅， 一劈嘢好似你咁，完全你六個龍咧就係、 是、我六個龍。 二操控咧，我哋就暖水啦，個零鐘啦， 明白。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因為我哋轉頭我哋再會燜嘅，所以我就建議六一六等佢唔好咁糊身嘅。 好，收到，繼續。 我哋先整咗個糯米咧，就好似啱啱咁啦，跟住我哋隔起備用啦，浸好之後，咁咧其實我哋就係講緊。只蟹啦，翻嚟我哋要洗乾淨啦，咁湯好咗佢，咁啊又係備用啦，咁我哋就係講緊乾葱啊，同蝦米蓉啊，又係切到好幼細嘅，糖芹就切細粒。 阿昌哥啊，我見到咧你喺嗰個文字嗰度，你寫用牙刷洗乾淨個蟹身咧，其實呢個都係我用，即係我都係用呢個方法，但係其實係咪真係需要嘅咧？雖然有陣時我覺得。要拆下佢啦，咁但系其實揾水沖係咪唔保險啊？即係都係 揾水沖，其實你沖唔乾淨嘅， 都係驚污糟。 係啊，如果你唔用牙刷咧，用百潔布都得嘅。 百潔布， 百潔布咧就最明顯噶啦。你試下喺個蓋，即係個向頂嘅，佢個鉗與個蟹蓋之間嗰條罅，你試下揾個百潔布一捋佢咧，嗰個百潔布黑色嘅。 哇！ 嗰啲係啲泥嚟噶啦。 係啊，好犀利啊！嗰啲係食咗落去噶啦，所以我建議你真係要 洗翻乾淨好啲。因為我自己試過有一次咧，自己整蟹食咧，食完屙。屙入医院啊，咁就洗翻干净。 会噶， 系啊系啊。 好，咁跟住咧又干葱啦、虾米系嘛？ 系啦，糖芹啦，我哋切细粒啦。咁、其实咧，我哋嘅材料已经准备好晒噶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系烧热镬，炒香一半嘅料头。咁咧，蟹你可以选择炸，如果唔炸咧，就好似提前去煎一煎佢都可以。 煎蟹 系啦，煎一煎佢，我就中意轻轻炸一炸佢，即系多少少油，净系煎一面啦，多少少油。咁、因为我平时 煎个底系咪应该？ 煎个肉， 即系三角形嗰边啊，系嘛？ 肉嗰边，因为我哋斩咗件噶啦。 三角形面 系啦，斩咗件噶啦。咁啲脚咧系咪连住个身嘅？煎个身。咁、因为我平时有炸开嘢，所以我有兜又系专系货炸煎炸嘅用嘅。咁、如果唔系咧，我哋去煎就咁爆香啲嘢之后去煎嗰个蟹都 OK 嘅。咁、炒炒佢啦，跟住等个蟹咧一炒嘅时候，佢受热会转色嘅啲蟹壳。跟住咧，我哋就系加呢个清水或者热水。咁、通常一只蟹咧就两碗。两碗多少少啦，食饭碗嘅水，跟住开大火煮咗先，咁啊收一收佢。咁咧呢个咧收佢嘅原因咧系要佢蟹未出，佢蟹未出咗之后咧，咁我哋就落调味料啦，我哋会落啲蚝油啊，糖就五分一茶匙啦，老抽就两茶匙啦，生抽就二分一茶匙，蚝油就二分一汤匙嘅，咁啊先炆咗先。因为我哋两碗水呢又系嗰啲啊，两碗水煲埋一碗水嗰啲，会收浓咗个汁，个蟹味其实你会闻到好香嘅。咁跟住呢，我哋将啱啱干葱啊、虾米啊、糖芹先落一半， 先落一半， 系啦。跟住呢，就落埋个盖，焗佢一分钟先。咁一分钟后呢，我哋大火收水噶嘛。 系。 跟住后屘呢，呢、这个步骤有少少麻烦，但系呢，我就系要保留嗰个蟹汁，所以呢个时候我哋要攞起咗嗰啲蟹先。剩翻个汁。跟住浸咗嗰啲糯米咧，就擺埋落去。 哦，倒落去個汁嗰度。 係啦，輕細火去炆，炆到嗰啲糯米飯熟透。但係咧，你嗰陣時咧係唔會乾身嘅，正常仲有汁噶嘛。 係。 跟住我哋抌埋嗰啲最尾嘅蟹，係啦，抌埋最尾嗰啲乾葱啊、蝦米蓉啊、糖緊擺埋落去，兜兩下，跟住再閂蓋，焗多兩分鐘到。即係細火都係細火。 明啊！阿昌哥，我想請教你啦。你呢個糯米煮高蟹咧，你呢個糯米其實係咪糯米飯嚟嘅，定抑或咩嚟嘅？ 糯米 即 係 飯嚟 嘅 啦。 飯嚟嘅。 哦， 飯嚟嘅。 正喎呢個。咁如果譬如話人多，加多少少糯米得唔得？ 可以，可以 影響 嘅。咁咧影響就係你個汁夠唔夠啦？你唔夠汁咧，你就收唔到嘅。係。就會變咗冇味啦，可能糯米會唔熟啦。除非你想穩陣啲咧，就好似我咁浸完嘅糯米先蒸咗先。 蒸熟 咗先， 蒸熟咗糯米饭先， 系啦， 咁啊，拉屎就倒落去， 系啊，拉屎倒埋落去兜咯。咁如果你话哇唔系、好似好踢脚、又要攞蟹又剩，咁啊好啦，咁我哋简单啲就落完两碗水去炆蟹嘅时候咧，我哋就早少落糯米。但系嗰阵时就要不停翻炒，因为糯米会黐底嘅。 哦， 咁呢个嘢超级好食，因为佢有蟹膏嘅香，有蟹嘅浓味。跟住收濃咗之後咧，有香料嘅味道，連埋糯米飯索曬嗰啲汁咧， 哇！犀利犀利！其實咧蟹咧，除咗清蒸最簡單嘅清蒸之外咧，近年咧，我覺得有一種食覺啊，都幾好食喎，咁就係用呢個鹹蛋黃嚟整蟹啊、 哇！好味啊！ 金山 嗰個化學作用都幾得意喎， 係 難唔難整啊？嗰個其實 嗰個就真係要炸啦。 系 就唔难整嘅。咁我哋炸咗佢之后咧，其实就系用啲牛油啊、咸蛋黄，咁啊要加少姜米，推到佢起泡。咁咧里边落调味料咧就系落糖，同埋少少鸡粉啦，跟住教翻个浓味，跟住咧山火抌落去捞，搞掂。 哦，其实就会简单啲系咪？简 单呢个好简单。 哦 okay、 但系炸嘅时候就费功夫啲咯。 点解嘅？ 咁因为咧，你如果你上金沙嗰啲嘢咧，我就唔建议系比较湿身嘅嘢。咁如果我哋纯粹煎咧，佢蟹汁可能比较多。咁我哋炸咧，主要就系锁紧佢面头嗰啲水分。咁咧又令到里边咧佢嫩滑啊嘛。但系佢里头开边嗰度咧。即系外头咧，如果你炸到佢锁到佢水分咧，我哋兜金沙嘅时候就好容易黐到啦。如果相反，我哋系哇，我哋煎完兜金沙得唔得啊？有相对嘅难度咯，因为佢可能水分会比较重，会出翻嚟。 明白。 嗱，昌哥，我想请教你咧，拣蟹有咩贴士啊？我细个去街市买蟹咧， 我知揿下佢，如果佢咧揿过落去咧，即系。 好似你咁咧，里边冇乜嘢嘅，知唔知啊？嗰啲 系我里边有嘢，我依家揿紧。 即系咁样啦，有啲质感嘅，系咪？ 其实以前咧就咁讲嘅，但系而家揿咧可能会俾人拍你个头啊！喂，搞咩啊你？ 系、哦、啊，因为你用嗰啲洗手液啊嘛，佢唔俾你掂啊嗰啲水， 佢惊你碾死。 系碾死啲死鬼啊！大大力揿死佢啊！ 真系 就系揿死佢。 咁啊，有啲咧佢又话咩？揿下啲脚睇下水唔水。咁正常而家嗰个就唔俾你揿噶啦，真系。即系如果佢本身系好嘅，你碾完佢又唔买。即系破坏咗只鞋啦， 直接俾你碾过晒吓。同埋咧，昌哥，如果买蟹咧，有时有啲咧叫阿 Sir 哥都有讲噶，啱啱有一只系瓜咗嘅。 系啊， 咁嗰啲其实你觉得会唔会即刻嗰个味觉会差好多啊？ 如果佢啱啱啊，真系啱啱去瓜咗，跟住如果我哋带翻去咧，就我就建议呢啲系要猛油高油温去制作嘅。点解咧？凡系海鲜类一死咧，即刻会走肉。卸身影響個口感。 咩叫走肉啊？ 即係走肉嘅意思咧，即係可能我本身一隻手就係漲曬嘅肉，但係當佢咧刮咗之後咧，佢嘅肉會一路走嘅。 真係㗎？ 會㗎，會走肉，所有海鮮都會嘅。跟住同埋咧會變咗黴，唔實正。 哦、 即係可能我生啱啱嘅，話攣落好實正啦。跟住死咗之後咧就黴揼哚。 哦、 所有海鮮都係嘅。 咦，咁你都系喎，馬小強，咁你咪走肉朋友嚟，梅登對喎，你個 梅 果然你真係走肉朋友。 咁咧，我哋咧揀蟹啦，如果唔好練啦，即係俾人拍你個頭嘅一陣。咁咧，我就建議，譬如以高蟹啦，其實反轉個蟹身，嗯、即係我哋講緊蟹乸啦，高蟹就即係如果佢蟹身咧，嗰個蟹肚比較漲身嘅，即係蟹掩嗰個位。 嗯， 咁啊。咁咧，如果咧你背住佢咧，你可以拉開個掩睇下，而唔係都係帶 背住嗰、那個，梗係啦，賣蟹婆啊， 唔係佢一定拍你噶，同你講， 拉個掩咪死咯，會唔會？ 咪咯， 係啦，拉開掩其實冇咁好，但係只不過咧，你話我哋一睇咧，佢如果真係爆到好犀利咧，我基本上咧揭開少少已經睇到啊，喺個下面 嗰有咩事就賴咗唱歌唱歌教， 但我都係唔建議嘅， 講話唔建議啊， 咁我哋可以買咗翻去自己。研究一下噶嘛，咁、 嗯 哦、有啲咧叫做頂角，頂角咧我哋就譬如我哋攞去睇嘅時候咧，系啦睇到嘅真系噶，好似你照雞蛋咁樣，佢咧佢啲膏會頂曬角爆角嘅，咁咧同埋另外一個咧，呢、這個就以前嗰啲海鮮佬教嘅，佢就話咧有時咧睇下嗰啲蟹乸嗰個身有冇花，咁、 嗯、 咧其實我自己研究過，我都唔知咩叫花啦，咩叫唔花啦，其實我覺得蟹大家蟹角下面都差唔多，咁、 嗯、 但係佢解釋就係因為嗰只蟹重身。 嗯， 所以佢行嘅时候咧就会成磨地下， 哦， 系啦，就会磨花， 系、哦。 咁、但系我自己劏咁多只蟹，我又觉得只只都差唔多嘅。 嗯 ，OK， 好啦，咁今日咧呢一个嘅糯米煮蟹啊，膏蟹咧就希望大家嚟食得开开心心吓。咁、啊 嗯、 时间差唔多啦，今日再一次多谢昌哥教我哋煮餸，多谢晒， 饮杯。 千堂个临时之家摇摇欲坠，上面啲嘢碌下碌下，你搵人睇睇好、啊。 收到，莫莉经理，维持临时之家嘅安全稳定性好重要噶，系咪啊？千雷， 梗系啦，仲一定要委任合资格工程师去设计临时之家添，你实知嘅可思分。 系啊系啊，所以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善用职安健投诉热线，工业意外可避免。我哋系雷同意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联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小朋友咁精灵聪明，唔怪得知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记讲故事比赛嘅优异奖啦。 最中意食粥， 系咪食白粥定系有嘢喺入边？ 系咯，有咩材料喺里面？有冇先食平仔？ 燕窝， 燕窝，唔怪之你咁靓咯。 今个星期嘅小嘉宾有刘嘉欣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Made in Hong Kong。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听呢个风骚四堂啦，十一点二十九分啊！今日咧，除咗一阵间咧翻嚟爱好系列啦，就是、一个人啲歌之外咧，稍后咧仲有呢一个 Dr. Eric 吓， 系啊， 不做只猫做只狗，不做坏主人，咁啊，同埋都有我哋嘅职业安全剧。咁、如果而家先攞收音机嘅话咧，再同你讲嘅，即系话 Sarah 咧，今日因为打完针之后唔舒服啊、我哋叫佢屋企瞓下觉， 休息一休下，然后我阵间煲啖粥拎过 咩粥啊？嗰个叫做万事粥。系咪？ 你煲噶 蓝吉粥、 木粥 系啊 ，JOK 个粥 粥。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衛生局副秘书长蔡杰铭表示，已经尽力提升检测能力。屯门区前日检测量大约17000个，寻日增至大约32900。他希望今日屯门的检测量可达40000。蔡杰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回应屯门有没有空间再增加检测站时，表示有困难，因为检测站是要有通风和排队预防感染的要求。他说明白市民担心违反强制检测令的要求，特别是长者，当局会酌情处理。屯门区议员殷兆南在同一节目说，政府呼吁居民做检测，应该确保有足够配套。屯门有500000名居民，估计每个检测点大约要做50000个检测，目前情况不理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预料，进一步收紧空运措施之后，部分货品将无法来港。货运物流业协会主席刘浩然说，贵价食材例如新鲜食品、水果、肉类和电商产品会最受影响。他预料物流成本会增加3-4成，将会转嫁给消费者。刘浩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低价食材主要来自内地，可以使用货车等运输，供应链稳定，但是高价食材例如水果、海鲜等摆放时间较长就会难，需要空运输港，因此最受今次措施影响。三间发钞银行包括汇丰、渣打、中银香港，今日起至今个月31号提供新钞同迎新钞俾市民兑换。换钞服务嘅头3日，三间银行会提早喺朝早8点开始营业。唔少市民今朝一早已经到旺角一间银行排队。有市民话换咗10000蚊封利是，又话疫情下即使过年都唔会多出街，但仍然会去拜年。有市民就话今年用嚟封利是嘅钱较往年少，因为预计会减少拜年。金管局早前话三间发钞银行会确保整个换钞服务期间嘅新钞同埋迎新钞供应，市民无需喺服务开始头几日赶住兑换，又鼓励市民利用电子钱包派利是。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90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本土病例佔124宗，河南有76宗，天津41宗，陝西西安6宗，廣東深圳1宗。深圳在今輪疫情至今有13宗確診病例，最新發現的患者是羅湖區一間小食店的42歲女員工，住在龍崗區，她在重點人員篩查中發現和之前的病例屬同一傳播鏈。深圳亦新增一名無症狀感染者，在龍崗區一間超市的41歲女員工，住在羅湖區，早前已經作為密切接觸者集中隔離，初步判斷她和之前的病例屬於同一傳播鏈，傳播鏈清晰。內地至今有104379宗確診，4636人死亡，超過96200人康復出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早上大致多雲和清涼，下午漸轉天晴和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0点，升18点，成交金额7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6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0点，跌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融创中国9.89跌1.91。 腾讯控股475.6跌六，系跌咗5.2。友邦保险82.75升1.35。阿里巴巴132.1跌9毫。美团226.1跌1蚊。盈富基金24.56升6仙。汇控53.15升4毫。药明生物93.65升9毫。京东集团292.6跌12.6，中国平安61.9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4.56，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人民币6.361，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6。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8点，跌267点。港金报16,97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52美元，卖出1,82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啦，就係、是、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但係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喺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因为有爆水管，棉花路近住圣保禄医院一段全线封闭。棉花路近住圣保禄医院呢一段全线封闭，加路连山道去香港大球场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嘅唯一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936同埋936A 咧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小榄桥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之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嘛。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今个礼拜出现咗嘅啦，本来咧就有我啦，即系梁继章啦，加埋马小强啦，加埋 Sarah 啦咁样样。咁今日咧就我哋转咗嚟三位男主持嘅，加埋 Autumn 啊、欣欣啊，欢迎晒吓。咁啊，照平时咁啦，就我带嚟呢一首歌先啦。今个礼拜主题就系、 一个人的歌。 OK，One、Man Song 吓、，One Man Band。 嗯， 我细个嘅时候咧，你有冇试过咧？当你咧好唔开心嘅时候咧，或者你好惊嘅时候咧，咩都好啦，即系你唔知点算咧，咁你就揾张被嬲住自己。 系啊，会啊， 呢一被下边感觉上好似 有安全感， 安全感啲，同埋好似同呢个嗰个叫外边嘅世界咧，暂时咧有少少隔住咗咁样，有冇试过噶？ 有啊， 有啊，有啊。 你 都 有 试过？ 你而家都会咁， 而家都会咁。 点解啊？ 冇啊，有时真系啊，好多嘢处理唔到，我捐埋一边先。 虽然咧呢个好似系细路仔嘅一啲叫做聊胜于无嘅做法啦，但系大人唔知会点啊。但系你又唔可以同出边嘅世界隔离，或者你唔可以匿喺一个好似密不透风嘅地方咁样。但系呢一首歌咧，即系我好耐前听，我都已经觉得嗰种嘅无奈感觉咧，如果对于一个男人嚟讲啦，吓，即系一个成年嘅男人啦，吓，系几无奈嘅。即系当你要同呢个世界暂时咧割席啊，或者自己收翻埋自己咁样吓，估唔估到咩歌啊？阿音 我唔会估，我唔会估，因为每个人有选择性，千上万嘅歌点估？ 歌名叫做《衣柜里的男人》。当一切不如意，当佢觉得呢个世界对佢太坏，佢觉得不如自己匿喺呢个衣柜里边。享受一个人嗰种寂寞。梁汉文嘅呢首旧歌，作为今日爱好系列，一个人听啲歌，我送俾大家嘅。 换了家私，家里换上新的布置，努力为着期待你望见时，但你归家。观赏片刻，最后提出分手两字，是你再没原因，或是玩弄情感，偷偷跟他秘密开始。念你的台词，不需犹豫，手中失去戒指，在你别去的同时，交低门匙，还转身潇洒称赞。摆设太精致，躲于衣柜里，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凌乱，折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躲于思念里，深深倒下去，躲于这个自卑的堡垒。爱上沉睡，染了恨睡，喝醉来麻醉，来做我伴侣。从废墟中，家里被我这么布置，堕落是为着期待你望见时。终于探访，劝导无需这么幼稚，但这内弱男子绝望独力难支，仿佛身边躺下的椅，念你的台词多么仁慈，多么温暖句子，愿我在某天寻回新的情人，但全身潇洒安慰，相信我可以。躲于衣柜里，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凌乱，折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躲于思念里，身心倒下去，躲于这个自卑的堡垒，爱上沉睡，染了恨睡，喝醉来麻醉，来做我伴侣。躲于衣柜里，躲于失落里， 想沉睡，厌了恨谁，喝醉来麻醉，来度过夜里。 绝对一首失恋歌，嗰个梁咏文呢一首叫做《衣柜里的男人》，讲咗个男人咧失恋之后咧冇晒信心啦，冇晒心机啦吓，咁啊呢个衣柜里边啊，咁啊同呢一个世界割断咗关系。 喂，其实失恋真系几几惨痛啊！你觉唔觉得？ 有冇呢个感觉？ 有啊，绝对有啊！我真系试过咧，食唔到饭，即系一个人，我其实都几为食噶嘛， 睇得出，睇得出。 啊，我绝对系，即系然后叫一条饭，真系冇办法食到一羹。哇！我真系 羹都唔即系摆咗落口都即系 系啊，冇胃口，但我觉得我真系需要食饭噶啦。系啊， 自此之后就报复式咁食啦，系咪？即系好翻之后就报复式咁食。 阿梁先生， 唔系我问你系咪啊？我冇话你系啊，我问你系自此之后就报复式咁食，因为嗰日咧蚀咗啊！哎呀，蚀咗嗰啲冇食，由即系开始我一晚晚食三碟先啦，咁样系咪咁啊？ 唔系咁咯，你哋系啦，你有冇失恋嘅惨痛经历啊？ 失恋嘅惨痛经历有嘅，试过一次，咁啊当时都系真系食唔落饭啦，同埋我想身边人其实会知嘅，即系虽然你唔讲啦，嗰时又唔敢同妈咪讲，因为偷偷地下肚。跟住咧，咁跟住就其实真系会好伤心嘅。所有嘢好似点讲啊，系你同一个世界系啦 ，connect 唔到， 聚焦唔到， 睇所有嘢咧有阵灰色喺面咁样。 聚焦唔到，真系会迷失。 阿马老师都有噶，睇咩都有阵灰，有阵色噶，因为佢成日戴有色眼镜噶嘛。 我需唔需要笑话？ 要。咩歌？ 佢啊嘛， 系啊，呢个咧就系我觉得系一个人咧最正嘅，我最向往嘅境界，就系听下詹叔嘅词啊，两个字，潇洒， 潇潇洒洒，潇潇洒洒啲 嘅，系啊， 就系叫做 一个人， 单身一个我，昂然独行，身心若起。望向天际拥抱星月吻，得一个人竟也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沐浴里边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用我一月光一个心来为我未来一日探问，问你几次雨一个人，单身一个我，昂然独行，身心若起，望向天际拥抱星月吻，得一个人竟也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沐浴里边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 陈奕迅嘅呢首叫《一个人》啊，爱好系列。好啦，继续翻爱好系列，今个礼拜主题就系一个人听嘅歌。咁我而家马上咧就交俾咧呢一个马老师。 哇！我嗰阵时曾经住过西贡一间村屋， 嗯， 可以话系 叫马房啊嘛，我知道。 嗰啲叫马扣啊， 马槽啊， 马槽啊， 识唔识？你一讲嘢我就知咩，我就明咩叫马槽啊。 知咩叫马扣啊？ 点写噶？ 冤物其长，请赐教。 哎呀，费事教啫你哋啊！你想知个扣字点写？ 西贡咩啊？西贡咩啊？ 我西响一个人西贡住， 日日都归西贡啊！你咪 系啊系啊！嗰阵时系最开心嘅时间，即系最唔开心嘅时间。 点解嘅？ 因为嗰阵时系自己买第一间屋，咁同后来有个小女朋友一齐住。哇，好开心啊！即系当你两个一齐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哇，一齐买最中意嘅嘢，系啊，买最靓嘅 sofa 去家私铺拣，嗯，总之一只杯， 总之就开心， 总之就好开心， 总之开心， 系啦。然后就 同埋你觉唔觉得咧？诶 ，Otto 系咪住过村屋啊？ 我冇住过村屋，但系我喺外国住过类似啲即系村屋嗰啲咁样嘅 村屋咧。我自己觉得啫，因为佢系比较。佢低密度啊， 系啊， 咁型系低密度，即系因为你唔同一间大厦，譬如三十楼咁样，全部都系搭 lift 上 下楼，七八个，咁咧变咗你特别觉得好似有一种嘅自己嘅屋企嘅感觉， 冇错， 我唔知点样形容，即系好似有少少与世隔绝嗰种感觉， 好温暖嘅家啦， 你明 啦，我明啦，我绝对明啦，同埋 我唔系话住 apartment 就唔好，不过个感觉系。私人啲嘅，私人啲嘅， 系啊，系啊，咁你知咧，两小口子嗰阵时好年青，我谂好似阿欣欣咁嘅年纪，系会好开心。 四十年前啊，应该 系四十八到啦。 咁就如果系自己嘅一个哀巢啦， 一个马球， 系 啦。咁但系最后即系分开啦，分开之后咁，我后来最后都决定埋咗佢，因为我唔系好中意嗰度，因为我觉得 已经觉得唔系一个爱巢， 系啦，即系又离离合合，离离合。 但系点解会受爱情影响咧？你中意住嗰度，你咪喺度住咯。 唔系啊，当你 太多回忆， 系啦，好多嘢嘅时候，你 搬上二楼咯，你地下搬上二楼咯，或者二楼搬上三楼咯， 上一层， 更上一层， 搬上天台啊， 搬上天台咯。 啊，原来最我好记得，即系临尾嗰时一个人嘅时候咧，晚晚都听住呢首歌，我好少咁样样。然后一路到最后期， 即系未搬嘅，仲喺度住。 系啦，咁 佢就搬。 佢搬咗啦，到最后期咧，我间屋啲嘢咧清得七 七 八 八，系一间乜嘢都冇嘅， 系得一张床，一啲好简单 ，sofa 都冇埋啦，同埋有个 hi-fi 摆我侧边，每晚嗰时就听住一首歌，我觉得真系好痛嘅，吓呢种感觉。 边度痛啊？ 腰痛到发烧啊？系咪就系嗰期啊？ 阿欣欣先生， 我记得你讲嘢 边度痛 噶，真系 使唔使俾啲咩咩油你？ 俾人腰心腰肺就痛啦，腰痛 搽啲咩油啊？想咁歌名叫咩啊？ 仍然在痛。 知道但错踏脚步，配给爱没法说得通，最终会三个都相同，谁可继续说穿了是信念舞动，抱紧了，但记忆空空。已分隔，又仿佛牵动，记起某天我心悸动，同躺于一天。空却各走各路，而我偷偷喘息，呼吸都很重。同躺于一片空最爱的 你便不知道，旧有伤口仍然在痛。 仍然在痛之后，马老师就仍然在食，下集仍然在食，仍然在食，所以就食到今时今日咁靓仔个样啦。罗家良嘅仍然在食，唔系仍然在痛。 嗱，我话俾你听，我情绪未 回复， 仍然在 痛。你所有嘢都未回复，我知道。未噶，系啊， 仲喺回忆， 仲喺低谷嗰度，我知道。系，嗰叫快活谷嘛，考紧嘛马嚟噶嘛，知道啊？喂，十二点钟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爱好系列，唔好行开。睇错钟啦，对唔住，今日吓仲有两分钟。马老师，你唔提我嘅， 今日做咩？我以为你播啲 trailer 宣传。 唔系，我先快乐嘅时间过得特别快， 哦， 所以系啦， 快活谷啊嘛。 同埋头先你，我觉得你样今日好靓仔啊，俾我吸引住咗我。 嗱，呢啲就又系 meaningless。 所以串啊，点串啊？ 所以 我真系 你就串紧啦。 唔系嗱， 你而家串紧， 我揾支笔咧就。 喂，咁望住你个样，所以我就冇留意个钟，睇错咗几分钟，系啦。 紧要，下一个 round 咧，我哋继续出一啲一个人嘅歌。喂，多数系咪即系多数系唔开心嘅歌咧？ 其实唔系，我系几 enjoy 一个人嘅，即系一个人系几自在，我觉得。因为有时即系啲人觉得哇，一个人系咪会孤独啊？咩？哇，唔系啊，一个人冇人冇人管。 所以睇心境嘅啫。 系啊，睇心境。 咁啊系。 咁你有冇听过有只歌好开心嘅一个人系咩歌？独自嘅卡伦啊嘛，你有冇听过咩？你成日都 系以为啊，马老师会拣呢只噶。 佢独自卡伦汤啊，独自嘅卡伦， 借住你监管啊， 系啊，借住你监管啊，独自嘅卡伦啊， 寂寞找个管 啊，系啊，一齐做宦官啊，咁样系嘛？ 最后讲一句，我情绪未平复。 仲系中意一个人嘅情况， 点样先可以平复你嘅情绪？我想 系咯， 烫酒烫唔烫得平你嘅情绪？ 拍点饭 咩啊？ 诶，要两碗靓仔啊！ 我拍几碟饭 系啦，就会好啲啦，系啦。 阿马老师而家够钟未噶？ 仲未？ 我突然间唔好肯定，我突然间觉得有少，我个对自己 马老师太快活， 判断力有少少失误嘅咁样。唔系，我见唔到李婆有少少牛拎。我睇几多点嚟噶？够一点未啊？未够一点啊？ 未， 定系两点嚟？ 今日星期几啊？ 今日唔记得，星期几啊？今日 冇事，咁正常。 马老师唔好答我，惊你答错。 喂，真系十二点啦，今次冇错啦吓。五四三二一，十二点先啦，新闻报告。 Omicron 变种病毒株个案，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14日的措施，以防止医疗系统进一步紧张。共同社引述有关数据，共同社引述有数据显示 ，Omicron 的潜伏期大约是三日，比其他的变种病毒的大约五日短。 首相岸田文雄向传媒表示，需要根据日本的情况采取弹性措施回应。日本昨日公布新增超过1万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是去年9月初以来首次。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昨日表示，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发现 Omicron 变种病毒，当局必须为病毒持续迅速蔓延做好准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中国东南部的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微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再度转凉，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32点，升30点，成交金额7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6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0点，跌咗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融创中国9.9跌9，腾讯控股474.2跌6.6，友邦保险82.75升1.35，阿里巴巴132.6跌4毫，美团226元跌1元，盈富基金24.58升8仙，汇控53.15升4毫，药明生物93.7升9.5，京东集团293.6跌11.6，中国平安61.9升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2，英镑10.686，瑞士法郎8.52，澳元5.679，加元6.236，新西兰元5.344，欧元是8.916，每百日元对港元6.8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6。日经平均指数报28,489点，跌276点。港金报16,97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91美元，卖出1,825.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湾位车多。咁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翻九龙方向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沙头角公路龙跃段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龙跃头乡公所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皇后山回旋处。咁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由于有爆水管，棉花路近住圣保禄医院对出一段仍然全线封闭。加路连山道去香港大球场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嘅唯一行车线就封闭，巴士路线936、936A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2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send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黄丹妮，各位年轻人，机会嚟啦！香港电台2022携手出发，你都可以成为新时代奋斗者，快啲参加啦！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陈独秀回归新青年编辑部，鲁迅亦都同意废除同人编辑轮流值班制度，但系提出应该直接由陈独秀继续担任主编。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昼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点样运用先最有效？有边啲地方要巩固？边啲要简化？点先可以令我哋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谂下点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周1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爱好系列进入咧12:02第二个部分嘅啦。咁啊，读翻网上有啲朋友嘅留言先啦。 啊、 每个人咧对一个人嘅歌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想法嘅。咁有个朋友咧叫 Chu Ling 咧 ，Chu Ling 佢就话咧林子祥嘅究竟天有几高，佢会喜欢呢一首吓。咁、另外咧就Ma Christy 佢话不愿一个人，即系唔想一个人啦。而佢另外都建议咗只歌嘅叫失眠啊，即系林木德作曲啦，苏永康嗰只歌都好听。 呢、 這 个好好听， 系啦，点唱啊？音乐惊人。 佢唱咗我哋都唔会认得佢唱。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系咪咁啊？阿马老板， 系 点解你净系笑嘅？ 超级无敌古歌仔， 超级无敌。跟住咧，阿四万话：老师你好啦，今日你可以做大佬啦，冇人喺侧边吓。 嗱，我唔会有呢啲嘢嘅。系 点解咧？ 唔中意搞呢啲嘢，系啊，我就系我。 O、okay、K， 我点会因为同事唔喺度又做大佬咧、嗯？ 我 最憎呢啲。 你系浪子嚟噶嘛？系嘛？ 系。 你知唔知啊？佢爹哋好有钱，所以佢系大富浪子。 可能佢 大富浪子系啦，大富浪子。 我爸爸系香港一个几出名 嘅企 业家嚟嘅， 系叫马金祥发现。好啦，另外咧，阿 James 咧关淑怡嘅《深夜港湾》，咁我唔知点解拣呢只歌咧。咁另外咧就叔哈空红叔鞋咧就话把悲伤留给自己，我都有谂过播呢只歌，不过又好似好正路咁啊，即系好似 我将机会留俾佢。 唔系嗱，呢一首歌咧，我拣咗李克勤嗰个版本。 哦 ，OK， 我知道，因为咧，有几个人改过嘅，李克勤你今日就系播嗰只啊？ 唔系，我谂紧啊，因为呢个咧， 陈星啊嘛， 系啊，陈星啊，爱你不需要理由， 系我记得， 克勤嘅呢首歌，因为我嗰时又系天昏地暗咁样嚟听呢首歌， 你嗰只唔系，把行箱留给自己啫，你嗰只，你最中意饮热行箱啊嘛，系咪先？好啦，呢个歌曲其实咧，我都谂紧会唔会太过正路咧，咁样，但我真系好中意呢个歌曲嘅，就是、当你人长大咗之后咧，你发觉原来有阵时咧。揾以前啲朋友揾唔到啦，揾人傾偈傾唔到啦，自己喜歡嘅人又唔喺度啦，咁樣個感覺就好似呢個歌所講。 下次你俾個電話我啊， 我諗佢寧願一個人， 佢幫我講咗啦，同意。Every time。今日叫做 All by myself。 Those days are gone. Living alone. think of all the friends I've known. But when I dial the telephone, nobody's home. 今日一首经典嘅情歌叫做 All by Myself 啊，阿马老师有冇 feel 到嗰种当中嗰种滴血嘅痛啊？ 有啊， 有冇滴紧系咪？ 有啊，滴紧，即系揦住揦住， 揦住揦住，系开嚟揦住，系咪嗰啲咁？ 要叫翻碗饭啊！ 依家食得几快？喂，俾多碟饭我啊，揦住啊！好，咁啊，肚屙 系啦，咁啊，即系一人，其实我系中意一个人嘅，因为有时即系你都想一个人静下。咁啊，我前年啦，咁啊，即系疫情开始出现嘅时候咧，咁就更加多一个人嘅时间啦。因为有时咧喺屋企咧，咁你屋家人咧，你都唔会成日咧喺厅度咁样，咁我只会病埋喺房咧，我就好中意咧就笠住 headphone， 系啦，笠住 headphone 就听歌嘅。咁有一日咧，我就即系听到呢只歌，我就话，点解啲歌词写得咁好嘅咁样？佢完全咧就系写出咗一个人都可以好自在、好写意嘅嗰种境况，就系林家谦嘅《一人之境》。 是非常之好听的一首歌，因为亦都是20年里面即是一首大家在疫情之下啦、可能要隔离之下更加有感受的一首歌。 静心欣赏 《一人之境》，林家谦。 派对里凝望，有伴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哼，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不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颗失有自领，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朗，自己一个做证，绽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听，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牵领，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世间变幻事情，当一罐的汽水呼着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应。 同意嘅，有时咧心境同环境咧可以系有两种唔同嘅东西啦。咁啊，环境虽然咧系好似一个人啦，但系心境又可以保持得好快乐嘅吓。 我的心情又跌咗落谷底啦， 点解？ 未食饭 咩谷啊？咩谷啊？土谷谷啊？嗰个谷啊，比较土谷谷啊。 我原谅你咁， 我唔原谅你。 你哋试有冇试过咧？即系去谷底啊？谷底中，即系你净 你只系 情绪啊？系啦，情绪上嘅咩？ 地理上啊？ 地理上唔会真系跌落谷底喎， 大峡谷个底 咯。我试过失恋啦，跟住嗰年真系我自己觉得好黑。 为时几年前啦，嗰阵时你嗰阵时 都系西贡，我都话西贡。 哦，即系其实你人生最唔开心都系西贡嗰段时间。 系啦，俾广告公司炒咗。 哦， 你试过俾人炒完未？ 但你有冇谂过咧？佢炒你系因为你嗰排唔开心。我唔系笑你啊，你个样 你笑， 有时会影响嘅。 你笑， 你影响到工作。 睇下你又讲乜？我知我 read 到你个样嚟，睇下你又窒我乜嘢？唔系，可能你嗰排唔开心，于是你嘅表现咪差咗咯？会唔会啊？关唔关事？ 唔知咧，真系唔知。嗰阵时已经系好迷失，同埋咧去到嗰个境界咧，算啦，炒就炒啦。仲有冇啲更衰嘅嘢？即系你有冇试过咁？ 豁出去系嘛？ 豁出去，即系一个人啦，系啦，即系话晒哦咁啊，即系同你死过嗰种。咁啊， 你点样爬翻起嚟咧？喺个谷底嗰度。 哇！嗰年我自己觉得都几凄凉嘅。 你识咗我未啊？ 识咗你啦。 咁系你凄 凉。你识咗我啦咩？ 识咗。 你唔好，你唔同我分享下。 我冇你电话啊嘛。 哦。好彩 系，如果唔系就变咗李妻娘， 打嚟港台不知，华为唔该二台两计 啫。你系咪马小强啊？佢唔喺度， 以后唔好打嚟， 打嚟。 哦，我又记得啦呢句说话，以后唔好打嚟，以后唔好揾我。 即系个女仔话。 係啊， 即係講過一句其中最傷你。 係啦，同埋咧，我真係。 你讲你点解无端端佢会同你讲以后唔好打你？因为你成日打俾佢，仲系打俾，即系分咗手仲打俾。 分咗手啦，仲系翳啦，想翳噶啦嘛。嗰度炒埋鱿鱼嗰时咧，我记得系三月份，西贡咧又冻又湿。你有冇试过？ 我想象到，我想象到。 哇！即系成条街湿立立，自己成个厅又乱七八糟。 你系咪近山嗰啲啊？ 近 山。有一种特别嗰啲瘴气 啊，系啊，嗰啲 山 里面下 烟霞嗰啲， 系湿啲。西贡有结界添啊嘛。 系啊 系啊， 但我应该唔喺结界度嘅，喺结界外围。 佢系南界， 就去咗雷界啦。系啦，咁样样，哇！嗰段感觉咧，真系。点样再上翻嚟，我都唔记得啦。但我好记得三月份某年三月份嘅一个春天，哇，湿淋淋又冻又成，所有嘢冇晒。 你个系咪再会了夜没你咁啊？即系你睇完播完罗家良咧，咁你应该播张伟文啊，即系嗰类啦，会唔会 年代 系啊？尹光啊，会唔会系郑锦昌啊？陈浩德啊，嗰啲系咪即系成扎嗰啲？ 我 系 音 粤语王子 刘 碌点出嚟嗰个系咪？应该系啦。 唔系呢一首系我几中意嗰时，又成日听嘅，就系黎明嘅《无名份的浪漫》。 哦， 系啊，因为我觉得啊，算啦。乜都冇曬，幾好啊！由佢啦，唔理啦，就係咁啦，係。 繼續講啦，我想聽多啲，我覺得你嘅故事好吸引。仲有啲咩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個女仔點解拋棄你嘅，其實 唔記得啦， 明知之舉啦， 唔記得啦，唔記得啦。唔係你總有一啲你係即係好短暫嘅感情啊嘛，你有冇試過？ 短暫冇啊，我好長情啊。 哇！ 你嗰啲短到幾短啊？ 唔記得啦，即係 幾分鐘、 幾個月啦。 係你以為有嗰啲， 係你以為有啫， 係真係有。 好啦，無名份 的浪漫， 由浪子阿王傑強帶嚟嘅。今日迎進住嗰件皮褸，好搶眼嘅皮褸， 好瀟灑。 嗰個咩皮咧？我叫。 从未试过这恐惧，仿似孩童被抗拒，从未听过这种话，使我缓缓的流泪。当你自认这份情感千样不对，当你自问继续迷恋等于有罪，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刹那间更像爱侣。从未见过你的脸，悠远迷离着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刹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迷恋扩缩这关系，今晚柔情地了断。 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在怀念。一刹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看厌。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晚。 柯腾，你知唔知啊？阿马老师咧，佢有个花名叫做港台黎明啊嘛。 系咩？ 系啊。 咁啊，真系黎明，请你不要来 啊！我喺度噶，你冇讲法。 我就系趁你喺度先讲啊！ 好啦，十二点半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又多谢 Eric 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蔡洁铭表示，已经尽力提升检测能力。屯门区前日检测量大约17000个，寻日增至大约32900个。佢希望今日屯门嘅检测量可达40000。蔡洁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回应屯门有没有空间再增加检测站时表示有困难，因为检测站是要有通风和排队预防感染的要求。他说明白市民担心违反强制检测令的要求，特别是长者，当局会酌情处理。屯门区议员殷兆南在同一节目表示，政府呼吁居民做检测，应该确保有足够配套。屯门有500000名居民，估计每个检测点大约要做50000个检测，目前情况不理想。一名20岁港大男生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他曾经到铜锣湾希慎广场牛气打边炉。同時段有另一名早前確診的人士用膳，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說，打邊爐的湯底溫度高，相信可以殺死病毒，但火鍋用膳時間相對較長，市民圍爐進食交談，呼吸都可以產生霧化，讓病毒隨氣流帶到其他餐台，而目前食肆每小時換氣6次的標準，不足以完全稀釋病毒。另外，對於大量的口罩可否增加保護，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外科口罩的問題在於部分設計貼面功能差，根據美國疾控中心建議，在外科口罩外戴多一個布口罩，有助令口罩更貼面，但市民到高危場所例如醫院，他建議應該戴 N95 口罩。食肆換氣量規定工作小組主席袁柏良說，燒烤和火鍋店的換氣量一般較普通食肆高，但是如果抽風機的擺放位置不理想，火鍋店的霧化情況仍然有機會令病毒傳播風險增加。另外，北角楓林花園有同座向不同層的住户確診，袁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感染是由於住在较高层确诊者的 U 型聚水装置干涸，住户开抽风扇嗰阵，有机会将中央排水渠的空气抽入单位，增加感染风险。他建议市民每星期在洗手间 U 型聚水装置倒入1/2公升水，住户亦要尽量关上靠近天井位置的窗。3间发钞银行，包括汇丰、渣打、中银香港，今日起到今个月31号，提供新钞和迎新钞给市民兑换。换钞服务的头3日，3间银行会提早在朝早8点开始营业。不少市民今朝一早到旺角一间银行排队，有市民话换了10000蚊封利是，又话疫情下即使过年都不会多出街，但仍然会去拜年。有市民就话今年用嚟封利是的钱较往年少，因为预计会减少拜年。 金管局早前话，三间发钞银行会确保整个换钞服务期间的新钞和迎新钞供应，市民无需在服务开始头几日赶住兑换，又鼓励市民利用电子钱包派利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再度转凉，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1点，升19点，成交金额7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6点，跌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0点，跌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融创中国9.9跌个9，腾讯控股494蚊，跌6.8，友邦保险82.75升1.35，阿里巴巴132.6跌4毫，美团225.8跌个2，盈富基金24.56升6仙，汇控系53.15升4毫。药明生物93.65升9毫，京东集团293.2跌咗12蚊，中国平安61.9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14.59，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45，欧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6。日经平均指数报28521点，跌244点。港金报1697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21美元，卖出182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Hey, I'm Bruno Mars. And I'm Anderson Paak. And we're Silksonic. And this is our new song, Leave the Door Open. Tell me that you're coming throug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社区论坛剧场之两代之间， 听嫲嫲话，好好跟同爸爸倾下偈，最后一次啊！ 佢哋是 CIBS 制作单位，香港影视剧团。 身下在这里筑起。 外展上面，我哋唔鼓励一个强迫嘅对话，我哋希望所有嘅需要都系由佢哋开始嘅。 佢系 CIBS 制作人、外展主任 Candice。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 人。 十八度气温啦，相对湿度54%嘅，12:39。今日天气干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系清凉。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气温咧稍微回升噶啦。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做只猫，做只狗，不做坏主人。Doctor Eric， 早晨啊 ，Eric。 你好， 冇错，阿 Sir 因为咧打咗你个支针啊，系啊，系啊，打完你支针，讲笑啫，希望佢快啲好翻吓。今日你有少少唔舒服，咁我建议喺屋企休息下啦，系啦，照计我哋嘅环节，今日咧同我哋讲咩品种咧 ，Doctor Eric。 我哋今日咧就去到第五個 group 啦。呢個 group 就上次個 group 係一隻狗嘛，記唔記得？ 啊，對唔住，我想問一句啫 ，Doctor Eric。 係啦。 講完曬 all about dogs 之後咧，貓咧分幾多個 group 嘅大約？有冇分嘅定係貓？ 貓又有分嘅，不過貓就多端啦。同埋貓嗱，我哋因為呢個睇嗰、那個心機節目啦，貓咧好得意嘅，狗品種咧一般人會知道，貓品種咧嗰、那個幾個波斯貓啊、異國短毛啊其實咧一般貓嘅名咧同一般人嘅認識係唔係好識嘅，所以變咗咧貓咧喺心機做咧就 哦，因為冇得睇樣， 係啦，睇、 哦 okay、 樣大部分都未見過。 O K， 系讲得啱嘅， 所以猫就冇咁 interesting 嘅，狗咧就个个都知啦。咁不过猫我哋都会讲少少啦，去到尾。咁啊，有十个 group 嘅啫，今日就去到第五个。咁第五个咧就 interesting 嘅，好多香港人中意嘅 group 嚟嘅，其实有柴犬啦，有抄巢啦，有阿拉斯加啦，有西摩啦，有 husky 啦。 佢全部入一个系列噶， 系咯，系啊，系呢啲全部入一个系列。 呢个咩系列啊？叫做？ 呢、这個系列比較大嘅，呢啲系列咧就係、是、好多時喺啲凍地方嘅嗰啲大型狗，你見啲狗好毛神神咁樣嘅。 柴犬都係咩？ 柴犬都係噶，柴犬就一個迷你品種啲嘅類型，呢啲就夠啦。不過呢啲就全部都係working group dog 嚟嘅，好多時都。頭先我講嗰啲銀狐啊、松鼠狗都喺入面嘅，所以又有好多。好多點樣講啦，有少少就站位嘅，呢個 group 比較大嘅。咁其實咧，我之前冇特別講，因為太多啦。不過每個 group 都有分 section 嘅。咁呢個 group 係因為有啲 dog show 大到要喺 section 嗰度 group， 即係因為太多隻狗咧，咁就喺美國啲大 show 先會有分到咁細類啦。香港其實咧好多時做 dog show 咧係唔夠狗嘅，所以變咗咧有啲 group 啊，唔好話嗰啲 section 啊，會冧埋一齊 show 嘅。 哦，因為唔夠參賽嘅狗仔。 係啦，咁呢個 group 咧其實有八個 section 嘅。 不過其實 Dr. Eric 你講開咧，我真係從來冇參加過嗰啲 dog show。香港其實多唔多嘅，即係。其实同埋嗱，人咧我明啦，咩斗靓女啊，斗男仔可能系大只啊，狗其实系点样去比分嘅 模式 啊？其实我都试过带只狗去 dog show 嘅，因为做医生我就成日都想去参与我哋个唔同嘅行业。 赢过未啊？你请问你？ 赢过，我有旧时有只阿富汗系两个国家嘅冠军狗嚟嘅。 恭喜你，恭喜你！ 系咪得一只狗参加？ 一只狗， 得唔系一串场得你一只狗参加，焗住俾个冠军你。 一人之家，佢赢佢个 group 咧，我哋之前个佢 group 系之前嗰、那个嗰、那個跑狗個 group 啦，記唔記得？咁佢個 group 咧，其實又係唔夠人，唔夠狗嘅，所以咧就有第二個 group 叫 Beagle。比高啦，比高咧系一个好，又系一个特别 group 咧，系独立一个 group 嘅，冇其他狗只嘅，好似立上狗嘅。咁啊，佢嗰啲狗，因为嗰啲呢个狗种系好喺好明显，自己一个 group 系因为有好多特别，因为好多人比赛嘅，好劲激烈嘅喺外国。咁我记得啦，我只狗仔，另外嗰个老板咧带只狗嚟咧，嗰只狗值就10多万嘅。 哇！ 我只狗咧系基本有人送俾我嘅啫。咁我记得我赢咗之后咧，佢特登。自己带翻佢个，即系唔俾条靓带佢只狗出去，嬲到佢爆。 你啊，懒叻啦，因为 不过香港咧就计有两个 dog show 嘅，咁一个就喺香港，一个系九龙狗会啦。咁就佢哋两个都旧时咧未有 pandemic 都会每年做一次嘅。 哦，因为而家可能疫情咧就未必再做啦。 系啦，咁比嗰个佢哋比较乜嘢咧？都其实坦白讲，我做完之后唔再做啦，即系经验咗啦。咁我认为咧就都系美貌比赛嘅。其实好多时我 即係咁睇咧，係好好主觀嘅嘢。 即係佢中意你個樣子就中意， 係啦係啦， 美貌係咁噶啦，係 啦，唔好誤會，佢哋都有每個 breed 都有 standard 嘅，個即係個標準啦，即係隻眼有幾開啊，個耳仔幾高啊，企得幾靚啊，背脊嘅型啊，誒顏色嘅毛啊，你打得真靚唔靚啊，佢行路嘅姿勢啊，其實都好似係嘅。不過譬如我記得我睇個，因為我做醫生咁啊，望住啲狗行啦，咁啊第啲狗，其實我見有啲狗係好明顯髋關節有問題啊，跛跛地咁都可以出 show 嘅，咁而有啲可以贏嘅，所以好明顯有主觀嘅。 嗯，因為佢哋唔係從 medical 個辦佢方案睇嘛，從美觀啊嘛。 不過咧，呢啲狗咁樣講啦，咁啊唔係貶值，因為呢啲狗 dog show 咧，其實有一樣好好嘅，佢哋咧喺特別喺外國咧，呢啲狗 group 你出 show， 你要入一個狗會咁樣啦，咁啊逐隻狗品種可能有自己個會咁樣嘅，或者有個大會包括好多品種，嗰啲會咧就你要 register， 我隻狗都要 register 嘅，有歷史記錄嘅，咁咧就佢哋好鼓勵咧，有啲品種係要鼓勵你要 pass 個醫療報告 exam 先至可以做嘅，所以呢啲咧。系啦，避免你整坏佢个 breed 啦，同埋你繁殖嗰阵时候就唔会乱咁繁殖啲唔靓嘅出嚟，所以其实呢啲系喺外国系好好嘅，其实。 OK， 好啦，咁我哋有五分钟，我想问翻啦，今日嗰个 species 系讲边种咧？ 今日咧我哋讲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最中意系啦，咁阿拉斯加咧就一个 系咪蓝眼睛嗰啲啊？ 蓝眼睛嗰啲 husky 啊，系 啦 ，husky 啦，阿拉斯加少啲，阿拉斯加多啲颜色唔同啦，好多时啡色啲嘅，同埋啲毛重松啲嘅，同埋大只啲嘅，系啦嘅，即系你估唔到 husky 都唔算系最松毛嗰啲啦，呢只仲松啲，大只啲嘅， 高 嘅 阿拉斯加， 系啊，好大只系啦，大只个，一般都大只个。 其实我以前听人讲过咧 ，husky 啊或者阿拉斯加啦，呢啲喺雪地嘅狗唔适合香港breed 嘅，系咪啊？其实 系啊，其实就佢哋冻地方会开心啲啦，啊，同埋加埋咧就要会即系一个室内环境 apartment 唔系好 work 嘅，系即系你夹硬嚟冇嘢唔得。不过咧就其实咧同埋加埋佢哋系需要24小时人陪住嗰啲狗嚟嘅，所以基本上嚟养只呢啲咧一定要有个工人或者屋企有人陪着佢成日。抽佢成世，先至佢哋系因为佢哋自己人喺屋企好闷咧，就会搞好坏噶啦。佢哋出名掘窿嘅，所以你屋企你翻到屋企日头同佢玩好得意啊！你揸住，因为呢啲系攞嚟推嗰啲雪车噶嘛，好大 只 嘅，系啦。所以咧，你好多人咧揸住佢 skateboard 啊，或者踩单车啊，俾佢推啊咁样。不翻到屋企咧，佢就喺你个台面，喺个厨房台面 系咁推系 OK 噶。但系 Dr. Ella，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其实所有狗无论是什么 species， 不是 suppose 应该有人陪先养咩？譬如好似我举例，佢有个人单身嘅，日头全日都唔喺屋企嘅，黄昏先翻，系咪唔应？就算咩狗种都唔应该养咧？其实 咁啊唔系，咁啊唔系，有啲狗种系冇咁黐人嘅。即系只狗种都会有人或者有另外一只狗喺屋企会开心啲，不过有啲狗种就比较偏激啲嘅。咁如果有冇咗呢个刺激咧，佢可能会破坏。有啲狗就冇咗刺激就瞓觉嘅啫， 瞓觉都好啊。 瞓觉即系啦，分别都几大。咁呢啲狗咧有一样嘢特别咯，同其他品种有冇留意？其他品种好多古怪型嘅，上次我哋讲立掌狗啊，短短矮矮啦。呢啲狗咧系最接近狼嘅狗嚟嘅。系啊，所以佢哋。其實咧喺阿拉斯加係阿拉斯加啲人，即係嗰啲美國土人嘅品種嚟嘅。Malamute 佢成個全名英文叫 Alaskan Malamute 啦。Malamute 係一個 tribe， 係一個土人嘅 部落， 係啦係啦個 tribe。咁咧就咁呢個 tribe 係比較 isolated， 冇接近其他嘢，所以呢個品種比較接近原始嘅品種，所以呢個係成世界某一個最舊嘅品種嚟嘅。 OK， 即系有原始性格 啦， 系啦，咁啊攞嚟捉，即系去帮佢打猎啦，嗰啲譬如海狮啊，或者即系整追走嗰啲北极熊啊咁样啦，咁样就话佢哋就不过需要经验嘅呢啲狗仔，即系头先我讲啦，如果你系可以符合晒佢啲条件嘅，头先我讲话。凉啲啊，大好多运动啊。不过如果你有同埋要有好有经验，因为啲狗好醒目嘅。最惨啊，阿 Sarah 今日咪多准备讲话，其实咧啲狗咧好 stubborn， 有 intelligent， 有 dominant， 真系同阿 Sir 一样。 咁佢唔喺度咪正啱咯，系咪可以讲咯？系咪先？ 你仲有咩评语啊？你讲埋啦，不如。 不过咧 ，Dr. Eric 啊，头先你讲到咧，佢哋适合喺冻嘅地方啦，所以咧，我以前咧都听过有啲嗰啲叫宠物店嘅人讲，佢如果你买得某一啲狗啦或者猫都好啦，你预咗你夏天要全日开冷气俾佢哋，全日系咪啊？呢套唔同意啊？ 呢个品种会开心啲嘅，如果你咁做，十分之咁啊，好明显咁样系有少少破费啦。 同埋嗰个病系即系佢病嘅机会低啲嘅。会唔会系会唔会？ 会嘅，会嘅。佢哋同埋你有呢个品种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咁我哋未讲到问题啦。不过佢aside from 啲病嘅问题咧，最大嘅问题佢哋甩毛系甩到甩到黐线嘅，所以你 一年 系啦，一年佢有一两次甩大甩啦。不过由朝到晚都甩噶啦，所以你每日都要一嚿嚿毛喺地下噶啦。 即系就算开咗冷气，佢都会甩毛，意思 系系啦，冇唔会影响一样嘢嘅。 四季都甩啊！ 四季都甩，不過有一兩季係甩得特別多添，所以咧就周圍。 我想講嗱，咁今日咧我知道咧一陣間你要講佢嘅 health problem 啊，或者係好多性格上嘅嘢咁，但我哋今日時間唔充足嘅，所以咧我想你 hold 住先，我哋留翻阿拉斯加呢個品種咧，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先再繼續下回分解，好唔好？ 好， 好，因為時間唔夠啦，今日多謝曬，好嘛 ？OK， 留翻個話題 ，OK， 唔該曬。咁啊，想知更多關於 Alaska 嘅呢一種嘅品種啲狗仔點樣咧，就下個禮拜聽翻 Dr. Eric 嘅環節啦。而今日時間差唔多噶咯，我哋要將個時間交俾邊個咧？就係職業安全劇嘅，好嘛？聽日希望 Sarah 繼續翻嚟，我哋聽日有你又知唔知同埋表演時間嚇，即檢即升嘅，留意留意。OK， 好，交俾職業安全劇啦，講聲，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千同千雷，你哋谂清楚未噶？ 谂清楚， 真系有咁嘅需要咩？ 梗系需要啦，好需要添啊！ 小小事都投诉，好似唔系几好、啊。 莫咧，呢件绝对唔系小小事嚟噶。系啊，万一出意外，可能会有人命伤亡噶。 系咪真系咁夸张啊？ 冇夸张。 咁你哋谂住点投诉啊？写信定系打电话？ 咩投诉啊？投诉边个啊？又系上网买嘢嗰啲货不对版啊？ 唔系啊，思芬。剛才我們經過附近那個地盤，見到有個臨時支架搖搖欲墜，周圍又有很多工人開工，萬一倒了下來就真是大件事了。 臨時支架搖搖欲墜你們都看到不是吧？ 是啦，我都不明白、他們兩個為什麼這麼好眼的。 你知道我們兩個喜歡拍照的啦，這麼啱經過個地盤諗住拍下佢啦，咁先好彩發現到個問題咋。一個人見到就話可能眼花啫，我都見到個臨時支架搖搖下，真係要快少少通知勞工處先得啊。 你哋兩個觀察力強我就知嘅，但我估唔到你哋對地盤嘅設施都有返咁上下認識喎，竟然可以認得出乜嘢叫做臨時支架啊。 我知啊，顧名思義呢，臨時支架是一个臨時建造物，它是用来支撑未能够自行承托的永久救助物。例如进行混凝土灌注工作的时候，往往是需要到臨時支架支撑工序所产生的载重。正正因为臨時支架需要用作支撑，承判商必须维持臨時支架的安全稳定性，绝对不可以因为它是臨時就忽略相关的安全事项，因为万一臨時支架全部或者部分倒塌，都可能会导致严重意外的。 那些承判商可以做些什么去防止臨時支架倒塌啊？ 承建商一定要委任合资格工程师去设计臨時支架，他们都已经接受适当的训练和具备足够的经验，还应该在结构力学和岩土力学方面有足够知识，可以为臨時支架工作进行针对性的风险评估。 查实呢，我都想知道实际上搭建一个臨時支架是有什么特别需要考虑的。 例如要清楚地盘的情况，例如是土地或者地形，臨時支架会不会有足够的横绝条和斜撑杆去分散臨時支架支柱所承受的压力等等。除了个架要很硬正之外，一定要搞清楚施工的安全细节。例如在铺设混凝土的时候，要将混凝土平均分布在臨時支架上面， 因为如果负荷侧重在临时支架的某一个方向，有可能会导致临时支架不稳定。至于拆卸阶段，就必须确保永久建造物已经达至可以自己承托和稳定之后，才可以进行拆卸工作。 啊，你哋两个对临时支架的安全都真的有翻咁上下认识、哦，唔怪得你哋两个一睇个地盘嘅临时支架，就即刻发现到佢嘅问题所在啦。 啊，系、哦，讲讲下冇咗回事添。 系噶，头先我都问你哋谂住点投诉啦，你哋冇答我啫嘛。咁你哋而家谂住写信定打电话？ 为咗俾雇员或者市民更快捷同方便咁样就职安健不当作业作出投诉，等劳工处能够尽快跟进去防止意外发生。投诉人就可以透过智能电话、平板电脑等流动电子装置上到去劳工处网页www.labor.gov.hk 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作出举报噶。 除了可以填写电子表格之外，都可以致电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 有样嘢其实好想知嘅，劳工处咧收到投诉之后会点做噶？ 收到投诉之后，劳工处会因应投诉的性质和内容，尽快派员巡视相关的工作地点，作出针对性的调查和跟进。 哦，会派人跟进的。喂，但系咪住先？咁如果我系工友，我发现工地有啲做得唔安全嘅工作环境，咁如果我真系向劳工处投诉嘅话，咁雇主会唔会知道系我举报佢噶？ 放心啦，所有嘅举报都会绝对保密嘅。嗱，由于工友系最清楚每日工作地点嘅潜在危险，佢哋提供嘅资料对改善工作安全环境系非常重要噶。除咗可以保障自己同其他工友嘅工作安全之外，亦都可以令到屋企人更加安心啦。 咁听落你哋话要投诉，咁都应该嘅。好啦，咁我唔阻止你哋啦，你哋快啲上网嗰度填表格啦。 善用职安健投诉热线，工业意外可避免，我们是雷同意友。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然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